家好，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我们是 5520。现在时间是2021年4月3号星期六晚上9:07。 耶 耶，我们这次相隔很近就录音哎。 对，我们最近很上进， 嗯， 因为终于就是上架我们的 podcast 到 Spotify， 所以就有点动力，不然平常都尘封在我资料夹里面。 他的资料夹很酷，有一个地方是生肉， 就是还没有剪辑过的。然后我又很懒得剪辑，所以就很长一段时间就放在资料夹里面，然后就空空的这样。 我们其实就是有想说，我们可以剪花絮或干嘛的， 对， 之后可以试试看。 但是那个花絮也没有长到足以成为，大概就是10分钟就会结束。 我们下次就看有没有就是花絮啊，可以剪成一整集，大家就一直笑。 但是会有点碎，有点碎片哎、欸。 哦，好像也是。 对啊，但反正我们两个最近就是很上进、 嗯， 努力的上架 podcast 到 Spotify。 Apple Podcast 再等我们一下，就是我们有点小失败，甚至不知道为什么。 对，努力还在努力当中，所以大家赶快去 Spotify 上面 订阅我们 5520 宝 贝。你要不要说你不会觉得好奇，说为什么要叫宝贝吗？ 大家可以想想看，没有，其实没有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跟外国跟就外国的 podcaster 分别，因为如果只有英文的话，我们就会 就是只有数字的话，它会就是很容易找到英文的相关的频道。 嗯， 然后我那时候在闯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要取什么，然后我也没跟你讨论，然后我就先想说，反正还可以再改，我就随便打了个宝贝。 然后我们就没有改， 对，然后就没有改。然后但你曾经试图想要就是改其他的东西， 对，但我们好像就一直都讨论不出一个共识，所以我想说，宝贝看久了也蛮顺， 也蛮可爱的嘛。我是自己觉得蛮可爱的，但我分享给我朋友的时候，他说这什么东西，就可爱啊。 哎、欸，你有朋友订阅了吗？ 有一个我大学的朋友， 谢谢朋友、欸 他。他还有就是发了他的心得在 IG 的那个动态上面， 是我认识的朋友吗？ 我不确定你认不认识，应该不认识，是我之前在做毕制的朋友。 OK， 但他就是有很被，就是发自内心的跟我讲一些他的心得，我就觉得蛮感动的。 你有截图那篇 IG 的贴文吗？ 有哎、欸，我等一下给你看。 好， 有点感动。 Podcast， 我想分享一件事。 嗯、 我讲完这个，我们就会进入今天的主题。 好。 就是其实，在做 podcast 之前，好几年前，就是并没有流行 podcast 这个词或者是这个活动。然后最近我突然想到，我以前跟我们家的那种来帮忙的阿姨，都会拿着那种 Walkman， 然后里面装空白录音带，然后走在路上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有点像是我们在聊天，但我们把它录下来，然后我们回去就会听。这应该算是一种 很新潮哎、欸。 对，大概在10年前呢、欸，就是我10年前就开始有这个兴趣、欸。 但你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Walkman 是什么，因为现在的人应该不知道 Walkman 是什么。我们两个刚刚还去网络上搜寻了一下。 Walkman 就是一种录音机吧， 就是还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大概是国小或是国中的时候， 国中 那个时候 MP3 的、那個、 还没出来、欸 還沒有很盛行嘛， 甚至 CD player 也还没有很盛行、 哦、那时候才在录音带的时代， 对，录音带，然后它是用那种 tape， 那种就是那种 卡带式。 大家如果有这个童年的话，就是我们都会拿铅笔的 后端，對 對對， 要把它卷到正，就是底，就是最开头 最前面， 然后它会有一个就是方方的盒子，然后是就机器啊，你要把录音带放进去，然后就可以播。然后有时候你买空白录音带就可以录音。 如果有这个童年的朋友，我是觉得你可以就是寄 email 跟我们分享。 但老实说，我现在想到这件事，我觉得很惊悚哎、欸。 为什么？ 就是我们有活在录音带的时代，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时代真的变得很快，因为其实我们也不过才过了十多年而已、欸， 没有人在用录音带了。 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变成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但 其实离我们还算近哎、欸。 嗯、 就是如果是以历史来说，你那个十年根本就不算什么。 对、啊。 可是到现在，竟然是已经没有这件事情的发生了。就是可能现在新的小朋友，我如果去小学问他们，你知道录音带是什么？ 嗯、 他们就是充满困惑，搞不好连 CD 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有用过磁碟片吗？ 我没有用过，但是我家有。 我还是一个有用过磁碟片。 你有用过？ 甚至是国小还国中电脑课，就是被要求要带着这个东西。 磁碟片。 对啊，好像要存什么东西吧？ 带磁碟片去上课。 哇，我被取笑。 不是，我觉得很酷哎，因为小时候我小时候比较少去用电脑之类的，嗯，就不会去碰到磁碟片。但我家有。电脑课不会叫你带磁碟片啊，就用电脑教室里面的设备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你很酷耶，你有用到磁碟片。 好 ，OK， 没关系。好，我们大概讲完这个事 吧。但 anyway， 反正你要说的就是你很早以前就开始有就是养成这个习惯，或者是这个是你的启蒙，你跟你的阿姨就是 记录这个生活。 但表示你是真的蛮喜欢说说话，是不是？ 对， 跟人家聊天。 嗯，然后就是把它记录起来，自己再重复听。还是我其实很自恋。 我觉得也不是吧，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你自己讲出来的话，你就是重复去听，你才会比较能够怎么讲，去复习吗？或者是说，就是你可以更知道你想要讲的到底是什么？ 哦，有时候词不达意的时候，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像我有时候常就是会自我反省，就是、嗯、啊，我那时候当初讲的这个话，应该是可以怎么样讲会更好之类的。嗯，那我觉得。常活在懊悔当中， 没关系，我们现在还是成长茁壮。 好了，我们努力啦，我们努力，希望我们的那个集数可以再多一点。 欸，希望我们真的可以做很多集，然后之后来帮大家开诊疗室。 我也希望，我们就先自己来几个好了，自己内部 我们互相 对啊， 对， 找几个朋友来聊，我觉得也不错、啊。 OK， 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我真的很怕。 哦，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没有都完全没有 say， 然后我们也不会去讲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大概段落或是什么，我们就是只讲说，比如说上一集，我们就说我们今天来聊电影就结束，然后我们完全没讨论，然后的后果就是呢，我们上一集录了一个小时又四十分钟，跟那部电影快要一样长了。哎、欸，对不对？因为他差不多两个小时， 对， 我们讲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快要跟他一样。 哎、欸，他根本可以不用去看电影，就听我们讲解析就好， 就狂爆雷啊！ 我们今天有个远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控制在四十分钟到一小时中间。 对，就是一定要强迫结束。 如果我们失败，你们就笑我们。 对，没关系，四十分钟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手势在快点。 笑死！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要聊什么？ 其实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我上次在《灵魂急转弯》那集有点小埋的伏笔，就是我说我还有准备一个话题。嗯、主要是我上次在查《灵魂急转弯》的各式资料的时候，我在网络上就是不断会看到他们提到活着的价值，然后活着多有价值、嗯，什么什么，就是一直看到这个字眼。嗯。然后我有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其实，死亡这件事情在网络上是一个会被检举的话题吗？ 应该说比较不符合一般大众的想象或期待吧。 然后我就有去反思说，就死亡应该还是会有它的价值吧，有它的意义在，可是。你在网络上，譬如说我这次我也知道我是要想要聊死亡的价值，可是我在网络上，你在网络上是看不到死亡的价值这个， 比较少人去讨论这些事情， 应该是真的没有，或者是可能、我们是东方人，东方人没有，因为我毕竟是用中文去查询，所以 亚洲的观念还是比较传统一点嘛。 对，就是我是找不到类似的资料的。 那你怎么会突然想要？聊这件事情啊，就是你在网络上搜寻的时候，发现都只有活着价值，没有去探讨死亡这个部分。 对啊，应该、可能因为我觉得，像是一定会有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有些议题才会被重视。嗯，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的就有点像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样，所以死亡一定有它的。转机在就是，死亡可能某些人，然后绑上某些议题，然后他们的死亡会带来后人的 一些影响， 对，反省或什么的，对。那既然是要聊死亡，我想说，我们先从一个跟死亡蛮近的话题来开始。我在找这个资料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 讲游戏超怪的，可是它的名称就叫葬礼游戏。 它是一个模拟葬礼的一个过程吗？ 是，它是你现在要想象你自己要办葬礼。台湾确实有些地方是在让我们体验这些事情的。 嗯， 然后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游戏是，你可以去想你要邀请哪些人来，如果你还有能力的话，你想邀请哪些人来你的葬礼，他们会在台上说些什么，然后从他们说的话，那些就是他们发言的内容去整理出你自己在他们眼中的价值。其实它是一个寻找自我价值的游戏，但是我今天就是没有想要往那边走。 哦，是哦。 对，我今天是。 那你想往哪边走？ 我今天就是想要来模拟一下，就譬如说我想邀请的那三个人。他的数字就是333，他是三个人，然后三件事或是三个事物，嗯、这两个就是混在一起的，就是加起来是三个就好，事情跟物件。 哦、OK。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成就跟你的价值，这两个也是就是混在一起，加起来是三个。 嗯。 那 所以你在体验之前，你要先想好这总共九个东西吗？ 对，但是我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可能有一点难，或者我就是比较想不出价值、嗯、想不出成就，很难。 会不会越想越难过，就怎么会想了半天找不到自己的价值？ 这个倒还好，因为我会觉得我会觉得价值它可以是很小的事情， 嗯、 譬如说对你朋友来说，他们形容你，他们讲出你这个人的时候，可能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很大方的人，这些都可以成为你的价值。 嗯， 就是在他们心中你是这样子的样子。对，我觉得价值可以不用是我是百万富翁，或是我买了好几栋房子这种。 嗯，太过崇高目标，其实 对，我觉得可以从日常中去发掘。就算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也可以成为你的价值。 嗯， 对啊。那你要先分享吗？ 你先吧。我在开机之前，我就先跟你说，这个对我来说真的超难，我一个都想不出来。写在笔记本上，然后就一片空白。 我想说，你刚刚跟我说你有想到人， 我想要人，我觉得还是你先好了。如果有新的想法，我再跟你说。 好， 对。 我是一个天秤座的人，所以对于想人这件事，想任何东西，我觉得都很容易纠结，就是很容易优柔寡断。所以在我马上想出第一个是女友，第二个是我闺蜜，然后第三个人呢？第三个人我就是会一直很不知道要找谁。其实一开始我有想到我家的长辈，就是阿公，可是我会觉得好麻烦他哦。 你说要让他上来讲话很麻烦？ 不是，是这个空间太让他伤心了。 哦、oh. ， 然后还有葬礼不会就在我家隔壁啊？ 哦、oh, ，你说他还要舟车劳顿？ 对，这一切 你想很远哎、欸。 对， 你想得很 detail。 这一切对阿公来说都太麻烦了，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去想他。然后，所以我选择了我现在的室友，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真的有很多事情是绑在一起的。现阶段，因为我们就是住在一起，嗯、然后我们工作也一起， 嗯， 所以我觉得找室友是一个很合理。然后他也是年轻人，不怕舟车劳顿，我不怕麻烦他。 选这三个人的基准点是什么？就是跟你最亲近的三个人吗？ 对，是跟我最亲近的三个人。嗯、然后。这个游戏就是想到他们之后，你可以想想他们的面容，想想他们的脸，想想他们平常是怎么说话，就是这些。然后，如果你听到这里，你也想一起玩这个游戏的话，你可以按暂停， 然后先想。 对，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想到那三个人，先整理出三个人之后。然后想想他们的面容，然后他们平常说话的样子，然后再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你觉得如果邀请他们上台讲话，他们三个会说什么？ OK，这边的细项其实我还没想，所以我会边讲边想。 好，我就最喜欢这种很即时的感觉， 很喜欢这种很真实的 reaction。 对，但你想不到的话，也可以随时说下一趴，没关系。 对，所以是切给你， 切给我。好，我努力。 好，好，我来先讲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我女朋友。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第一个就想到女朋友是一个很肤浅的行为，其实我觉得一定会有，毕竟我们现在才26岁，大家觉得我们很年轻，第一个就想到。 我觉得比较常会遇到可能就是你没有想到你的家人，他们会觉得你很不孝顺。 可是这就要看你跟家里的紧密程度到哪里。 对，但其实如果是怎么讲，一般的那种普通的家庭的人，蛮常会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印象在他们身上， 是。 但我觉得可能刚好我们两个都是比较特殊例外的状况，所以在第一个时间不会想到家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我很谢谢有人同意我这件事情，因为 我总觉得我这样讲出来一定会有人抨击我， 就是一定会有一些在活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下面的人会觉得说，你怎么不是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你的家人，你怎么没有把你的家人放在第一个重要的位置？ 你很不孝顺，或者是你这样很不对。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家庭都有，的确有人他很受宠或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我没有跟我的家庭关系不好，然后我没有，我不受宠吗？我们家就只有我一个，所以没有什么受不受宠的问题，是真的。不紧密，是我们的时间配不在一起，我们不常一起吃饭，我们不常讲话，我们见面可能就是在工作，然后由于我工作真的很忙碌，所以我一个礼拜我已经很努力让我自己至少抽一餐的时间回去跟阿公吃饭，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就是努力做到的事情，但当然可能在很多人眼里这就不算什么，因为你说吃一餐饭，我回去我其实我住在板桥，然后我骑车回桃园， 也是一段路。 整个路程大概回去吃完饭，然后来回其实也要三个多小时，4个小时。对。好， 但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你没有骗自己，就是有些人他虽然可能跟家里的人关系不紧密，但他可能还是会违背自己的内心，还是勉勉强强的可能说哦，第一个我想到的是我爸。 我觉得好像不是勉勉强强， 或者我妈， 这感觉是一个社会给他的压力。 对，就是可能担心别人怎么看，或者是怕别人觉得我这样讲是不是不好， 对， 然后就欺骗我自己真实的想法。但我觉得至少你没有去，就是去欺骗自己的内在。这件事情蛮不容易的。 小时候也骗过自己啦。然后你就是再多失望几次，你就不会再骗自己 这个笑中怎么有点带泪的感觉 就是对，大概就是这样。好，我来讲我觉得我女朋友会说什么好了。我女朋友是一个，我先形容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前几集其实就已经 大致上有描述一下她的 外貌， 但是好像还没有特别讲到她的个性。 她是一个好学生。 好学生的意思是什么？ 我跟你讲，就是世俗眼光，成绩好，然后会上课，就是 认真， 然后 听话、乖巧， 然后跟家里关系紧密。 那跟你算是有蛮大的反差吗？ 对，所以在这上面我们也有磨合一阵子，因为他没有办法把我看得很。在他的 内心的排行榜中， 对，但讲这个是不是很中二？但就是说，他有跟我说过，觉得他没有办法。可是对我来说，他就是最重要的人，是我优先考量的人。 那我就很好奇，我就是你们中间这个磨合的阶段呢？因为我其实也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就是把对方看着是第一个重要的人，但是。对方就是也是以家庭为最重要，就是很明确的讲这件事情。然后我的朋友他就内心很受伤到不行，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蛮好奇说，就是中间你是怎么去调整你的心情的？ 我也受伤到不行啊，可是、 那最后怎么妥协？ 这个没有办法耶，你要跟这个人继续交往，就要接受他这个价值观。 所以你后来是慢慢改变自己的想法？ 也没有，我还是会伤心啊。可是就是这样，就是有些事情他没有解决方法，他没有答案，他就是只能你跟着这个。好，我觉得讲遗憾有点太过，他不到遗憾，可是你可能就跟着这个。可能会让你受伤的事情，你必须跟这个东西一起生活下去。 就如果你还想要继续跟这个人一直在一起的话，你要接受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后来就，我要说我接受嘛，可能也没有，但是日子就是这样过下去了。对。然后我觉得他，然后他是一个，因为他就是跟家庭关系紧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不希望让家里担心的人，所以他跟女生在一起这件事情他并没有、把他讲出来，所以他家里的人基本上是猜得到，可是我们并没有真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就是世俗眼光的怪小孩、 所以他到现在都还没有正式的跟他家里人出轨的。 对，我们在一起，我想想，明天是88个月， 哇！明天哦， 对， 哦，是啊，怎么这么刚好？ 明天是88个月， 88个月， 都7年多了。对， 但那等于也算是他们家人也默认了这件事情，只是没有人说破这样。 对，因为你会有点不知道说破到底会带来什么效应，所以就让他这样。我觉得毕竟是他的家人，所以。这件事情最后怎么决定，就是他想要讲或者是想要不讲，这都是他那边决定的。因为像我这边家人的话，我就很快就讲了。 哦，你是什么时候讲？ 我还没交往之前，我就把他带回家。 哦，你说还在大学的时候？ 对啊，我就跟我妈说我很喜欢他什么之类 的。哦，真的？ 但我妈当然就打包走。这个之后有机会再聊。 哦，好。 对， 出柜的故事。 对，出柜。我们挑一集来， 大的事情， 我们挑一集来讲出柜。 好，听你讲出柜， 听我讲出柜，对，或者我们邀请别的同志一起来讲出柜。 对耶，好耶，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他会在葬礼上讲什么，我甚至觉得他可能不会讲话。 他不讲话， 我觉得 是原因是什么？是怎么样的情绪让他不讲话？ 有一次。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室友过世了，被车撞。 大学的时候， 对，我大三、大四的室友。 哦，真的假的？ 然后他当时就也有一个女朋友，这样。然后就是他们也是两个女生，然后那个活下来的那个女生。就问我女朋友说，就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消失了，她会怎么办？然后我觉得那个问题超中二的，可是这又蛮现实，又蛮中二，蛮好笑的。我女朋友就只说她可能会一直哭，她有点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因为她不是那种会去有夜生活娱乐的女生， 就是很乖啊， 对， 很乖的女生。 所以她有她说她真的只能哭，她有点。没有方向，他就是只能哭。所以，你说我觉得他会讲什么？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太好的伴侣，所以我也很难就是在这个状态下说什么。他可能会说我很好之类的， 对，你没有自信这样， 也不是没有自信，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很好啦。对，所以我觉得我想不到他会说什么。他可能就是一直哭。好，然后我等一下如果有想到他会说什么，我再回来说。 好， 再来，我刚刚第二个想要是我的闺蜜。会找我的闺蜜是因为我有很多跟死亡有关的事情都是交给她。 你的闺蜜是认识很久的？ 对对对，就是我开音乐跟我一起开音乐会的那个女生。然后。我的 Facebook 的纪念账号，他可以填一个纪念账号，你知道吗？ 哦，我不知道这件事。 对， 就是人如果走了的话，那个账号可以留下来。 对，然后他变成纪念章，好管理的人，会你可以交代给一个人，对，然后他是我管理账号的人，然后我所有保险的受益人都填他， 哦，真的， 对，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到不信任家里，可是因为就是家庭关系就是没那么紧密。 欸，但为什么填的不是女友而是闺蜜？ 闺蜜比较不会变。说真的，我觉得女友一定她都还是有一定的有可能会改变的成分。可是， 嗯，你说有可能分手或什么的？ 对，可是朋友没有什么好分手的啊，所以。我会选择填朋友，我觉得朋友比较真的是会一直下去的。 哦，但是在你心中的排名，女友会在闺蜜前面吗？ 女友会在闺蜜前面。我是一个很重色轻友的人，超级。 但这样听起来没有重色轻友啊，因为你把保险受益人写给了闺蜜，跟 我 刚好平衡一下。 这好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欸，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感情这件事情，它偶尔真的会有什么冲动这种的， 或是意外发生。 对，所以我可能会觉得填一个比较不会改变的，我也比较安心。哦，然后还有一些，我有就是譬如说我有一些物品或什么的，我也都有写在，就我说我有写遗书的习惯，就我遗书里面也有写某些东西会交给他处理，类似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找闺蜜是很合理的。然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又是女孩又是妈妈的人。他在感情里面就是很疯，以前啦，他现在也稳定下来了，就是今年会结婚。然后，但他以前很疯，他以前那种狂爱龙卷风。 有我有耳闻这些他的疯狂事迹。Yeah, 对，他以前是 蛮精彩的。 这部分的女孩，然后我说很像妈妈 那种琼瑶式恋爱。 呀，没错。然后他很像妈妈部分是他很照顾我，他很会煮饭，然后 你要说很会照顾我，然后说出一个他很会煮饭，怎么这么没深度啊？ 我先 讲一些，就是很会煮。 我先讲一个，就是因为我曾经是一个非常， 你要不要说些什么就 要要要要。可是我想说，我先讲这个，就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没有办法生活自理的人，可是他可以就是协助我。这一趴变超好笑，协助我吗？就是他会 教你， 对，带着我生活吗？这样会很奇怪吗？ 不会，应该说教你怎么独，就是 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 没错。OK， 然后他很像妈妈部分，就是我有时候会有些话题没有办法跟我女朋友讲，因为我觉得我女朋友算是蛮受到保护的一个孩子，所以有些事情跟他讲，他没有办法同理。可是因为我闺蜜她也是在家庭方面，她也是有一些 经历了有些事情， 对，所以她很可以同理我的状况，所以才会变闺蜜啦。嗯，对，好，那我觉得她会在葬礼上说什么？怎么办？好难哦。我觉得她应该会说，我是一个很会听他讲话的人，然后我觉得对他来说，我应该是一个无条件支持他的人，就是即使他有很任性、很女孩的时候，我都还是想要让他觉得有人可以靠，有人相信他做的决定，然后，其实，在朋友来说。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这样的行为到底好不好，就是我很难真的跟一个人说出我觉得他做错了，即便我真的心里觉得他这件事情真的错了，就例如说狂爱龙卷风的时候，就可能他有同时喜欢两个人，然后跟两个人也有发生一些情感上的纠葛，可是我那个当下并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不好，我觉得 你没有指责他， 我没有指责他，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我希望他还是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宣泄管道，他还是可以告诉我他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如果在这个大家都觉得他做错了，然后并且有点指责他的这个状态下，然后结果我也跟大家一样指责他，那就变成他没有人可以说。如果他变成一个完全没有出口的人，我没有办法，我就会觉得会不会他就会开始跟自己打架，自己心里会坏掉。 嗯， 我不想他这样，任何人 有点守护他的感觉， 我不想要任何人这样，所以我觉得甚至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有那一把尺，他一定知道这样不对，只是他也没他，我觉得讲他没办法是一个，我觉得我这样是一个很荒谬的注解。可是我觉得那个当下，他甚至就他也不知道他要什么， 嗯， 可是他心里 自己也迷惘， 他心里也有一把道德尺，只是他就是没有去看他， 嗯， 对，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我是一个无条件支持他的人，所以他可能会在葬礼上提及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再来是我的室友，我来说我室友是一个怎样的人好了。我的室友是一个很公私分明的人，因为我们一起工作，我可以感受到他在工作上的高效率。然后公私分明就是他不会把工作的情绪，譬如说我在工作上真的出了一些 trouble， 但他不会把这件事情带回家，他不会在家里骂我工作的事情，即便我真的是一个出包率很高的人、 欸，但这蛮不容易的。 对，所以我觉得跟他住是一种，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有这样的室友。嗯，然后他是一个有点在感情上有点笨、有点执着的人。 怎么说？ 就是 室友会听这集吗？ 我怕他会听， 你要斟酌一下。 应该不会， 就先这几天不要听这样。 我觉得他，我就要讲了。我觉得他是一个，他喜欢一个人很久，即便他已经看到这个人很多很多不好的面相，可是他还是很喜欢这个人。他心里知道这个人不好，可还是很喜欢他。 那个喜欢是已经是一个习惯了吗？还是说太过于执着到放不下了？ 我觉得是一个喜欢。我跟他聊过说，你是不是只是觉得自己为他做了很多，然后舍不得放下？可是就是在言谈之间，我觉得不是，他是真的还喜欢这个人。 但是你想不出他喜欢的理由到底是什么？这样 不会，就是那个人还是有他的优点，只是。只是他犯的那些不好的事情，我觉得远远超出这些优点。 嗯 嗯，然后我想一下，然后我觉得他蛮强，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就是即便我平常会跟他说，我觉得他公私分明，他很多事情做得很好，在工作上表现很优异，他没有办法。因为像有时候我被人家夸奖，我可能就会说谢谢。我会接受 哦，是哦，你会接受？ 对，因为我曾经有看过一篇文章，是跟你说，就是不要去推脱这个，你就说谢谢。 我大概知道，但我也是那种就是会打哈哈带过人， 嗯， 我会开我自己玩笑，我是说哎呀没有啦什么的， 嗯嗯嗯， 比较没有办法去接受别人可能对你的称赞啊，或者是对你的鼓励这样子。 但我觉得我室友是会认真困惑。他会认真觉得自己 没有 不好，就是甚至你连可能你心底会有一点点认同自己真的也这么好，可是我觉得他没有， 真心不觉得自己好， 他真心不觉得自己好， 嗯， 对，大概是这样吧。然后对我室友来说，我会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我觉得来说我会是一个好的朋友，可是你看我们住在一起这么久，我们一起工作，可是他从来也，哦，他是一个他曾经有说过他其实对女生就也有可能会交往的人，可是他就是完全不会跟我产生任何情愫，嗯，因为他觉得我感情上太糟糕了，所以他应该是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 不会是一个再往上的关系，就是他可能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好的伴侣或什么的，然后他可能会觉得，我觉得他应该觉得我在工作上可能很笨，可是我愿意去做，愿意去问，愿意提出问题，然后跟大家互动。然后我觉得我在家也是一个，我没有到很会观察人家的心情，可是如果我感觉到他心情不好，我可能就会在旁边一直看他，或是一直看，不是一直看他，就是一直待在旁边， 陪他的。 对，可能开开玩笑或干嘛的。就譬如说，有时候他就默默开始哭，然后我就说哭啊，你哭屁哦， 你这样是有在陪伴人家吗？ 可是他通常就会笑出来啊。 哦，就是你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安慰他。 对吧？ 轻松一点的感觉， 还是其实就是完全没有，然后只是我自己在那边想。 不一定啊，但他没有搬出去，表示说他跟你相处起来 是开心的吧？嗯，对啊。 然后他看，我觉得综合刚刚三个人里面，他是一个看过我最多不好面相的人。 譬如说哪方 面？譬如说 情绪失控， 他就在。我们就一起住，所以其实我很容易会跟他讲我真实的想法。嗯，你知道天秤座是一个很伪善的星座，他在外面会是一个好人，可是也许他心里不是这样想。嗯，我室友也是天秤座， 哦，所以他也很懂，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有懂我，所以他是看过我最多最这种不好，然后邪恶或者是不善良的时刻，可是他还是愿意跟我继续相处下去，继续住下去。嗯，对。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会说，嗯，我是不是讲完了？ 没有，你要讲 说 他会说什么？ 我刚刚就说他应该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吧，然后他一定不会觉得我善良，可是他会觉得我很，我觉得他应该觉得我很厉害，在于我的情绪不在脸上这件事情。就譬如说我被客人大激怒之后，我还是可以好好的面对别的同事。嗯，对，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欢跟我工作的。哇，我对室友怎么有这么多不确定啊？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欢跟我工作的吧。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好同事、好朋友。嗯，类似这样子。嗯，要不要？换你讲一些。 我发现你在对闺蜜或者是对同你的室友都有很多的描述，欸，嗯，但是反而女友的描述比较少一点。 真的吗？我刚刚都没发现，欸， 因为你闺蜜那边 描述很多， 因为闺蜜真的发生很多事，可是我女友是一个很平静的人，所以可能她真的事件非常少， 事件非常少。 然后好，不然我讲一些女友好 了，要补一下， 再补一点。 我帮你剪到前面。 好，我女友是一个，我们其实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就是那种很平淡的伴侣关系，我们没有 轰轰烈烈。 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经历过热恋期，也可以说我们现在还是热恋期，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我们都很平淡。而且她是一个，我很爱在女生身上花钱，可是她是一个， 嗯，感觉我想起来了， 可是她是一个不求多，她不。就是他不会想要我一直花钱，一直买东西给他，他也不会让我一直花钱，你懂吗？就是这，就是从他那边散发出来的讯号。嗯，有些人不会有这种制止我花钱的讯号，我可能就会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嗯，可是他那边会有。嗯，所以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伴侣，因为他可以帮我理财或什么的。然后他愿，我觉得好的伴侣有时候不是他真的在一条直线上面，然后突然有一个凸起的那种很好的那种行为，嗯，就他应该会，他不是那种大波浪，对对，我想讲是他可能不是大波浪的那种，一直都在发生好的事情，一直都在做一些特别的事情，这样，嗯嗯，是那种日常你不想做的琐碎的小事，可是他去帮你完成了，譬如说你不想整理。可是他会去做，你不想洗衣服，他会去做。 我当然不是虐待他，我也会洗衣服跟打扫，只 是先说明一下。 对，只是如果他看到我那天很累，或者我就是瘫在那里了， 他很愿意照顾你，对对。 对他很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哦。然后我在 EP0的时候讲过，他是一个不怕蟑螂的人。 这对还是很重要， 超重要的。然后我觉得他很愿意为我做很多很多生活上的小事，虽然就是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可能不是那种很特别的，很值得拿出来讲的。可是我知道他把我照顾得很好， 就是都是小事累积起来的。 对， 好了，好像有补强了一点。 对。 我帮你剪进去， 谢谢， 帮你往前剪， 快笑死！ 我怕到时候三个人听的时候心里不平衡。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会听。 先不要讲这一集会上这样子， 对对对， 先保留起来。 对啊，那换你好了，换你 三个人吧。嗯，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选不出来吗？我自己有点选择障碍。然后，就是真的重要的人当然有几个，但是你硬要在里面选三个，我会觉得对其他人很觉得很不好意思嘛，或者是就是我会觉得很抱歉，尽管我都要死了。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比较在乎别人的想法的人，或是比较在乎别人看法的人，尽管他们可能不会觉得说。你怎么没有把我看在第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是我连现在要这样子去划分这三个，我都有点 说不出口。对啊，所以我就比较难去跟着很明确的去界定说哪三个人要来我的葬礼。我最梦想嘛，或是最理想的方式，我忘记好像在前面某几集有讲过。就是我希望大家就聚在一起，就可能聚在一个不是很严肃的地方，有点像是美国啊，或者是其他国家，他们可能在有人过世的时候，他们就会聚集在什么房子里面，可能客厅啊，然后就聊聊这个人他以前发生的事情，或者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大家就笑啊，然后就讲以前的一些回忆什么的，这会是我比较希望吧。就是在我死后大家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是说要讲说我的可能那个人会说我什么， 或者那些人，你如果有几个人选你也可以讲，就如果超过三个也没关系。 这真的对我来说很困难耶。三个人哦，我只有期望他们可能可以讲我些什么、欸。 好啊，不然分享看看。 希望我可能就会希望他们可能说我很照顾他们吗？就是怎么讲？我觉得现在讲很没有共鸣，或者很没有内涵的感觉。 没关系， 就是忘记好像在某一集的时候，我会说我最终集就是希望可以成为大家。就是朋友圈里面心中的好人， 有 这件事情， 有 就在这件事情到 EP1 哦，是啊，你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已经 2020好吗？你 对，就是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改变啊，就是我的状况跟你有点像，就是你刚刚讲到那个，你不舍得去指责或者是去说。你朋友的不好这件事情，你想要当他们的依靠，或者是当他们的避风港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想法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可能别人啊，或者是可能在平常的生活上面，我不可能不会是跟他最亲近的一个人，可是他可能会在最危机或是最痛苦的时候会来想到我，那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就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总结说我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只能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蛮重要的，我会希望有人是可以在他最痛苦或者是最需要人的时候是第一个想到是我，尽管平常他可能不是很常跟我生很常跟我接触或者联系什么的，但是那如果他在最紧急的时候想到我，那可能表示我在他心目中可能有一定的分量，或者是我是一个 值得依靠的人吧。 这样会不会压力有点大？因为如果这些人来找你的时候，都是他们状态不好的时候。 我承认或许在前几年的时候有，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自己都顾不好了，然后我觉得我还要去照顾到别人什么的，对我来说可能会觉得压力有点大，但是这又是会是我一个怎么讲成就的来源嘛，或者是安全感的来源，就是会觉得还是有人需要我，我觉得被需要这件事情可能还是我最没有办法舍弃的事情。 哦， 就 是 被需要，对，就是平常可能你不是很需要我们，但是你在最重要的时刻的时候，你想到我会觉得我是还是被需要的那个人。 嗯， 对啊，但这好像跟就是你的那个游戏好像没有什么关联。 不怕、啊，就等于你会希望他们说出来的是这样子，其实还是有一点关联。就譬如说， 或许吧，我会希望他们可能说我可以，我是一个他们很好的港口，或者是很好的支柱吗？我不知道。 嗯， 或者是说他们可以在跟我对话的时候，他们可以获得些什么？ 嗯， 或者是他们可以去想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想法或是观点，那可能这对我来说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 嗯， 或者是我可以影响别人的想法，或者是我可以把我的价值观去告诉别人。 嗯， 对啊，我也不敢说我的价值观真的就是顶正确或是顶好到哪里去。 嗯， 只是讲到这件事情，我突然想到我以前在那个实习的时候，我老师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徒，然后他就是总是给人很正向的感觉，他就是很常会讲很多事情，然后去告诉我一些道理，然后他最常跟我讲的一句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 嗯， 对，所以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对这句话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指导老师就是用他的生命来影响我的生命，然后让我在很不好的那个阶段慢慢的走出来，不敢说完全走出来了， 嗯， 但是有看到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视野，这件事情。 生命影响生命听起来超抽象的， 很抽象吗？ 说说看。 嗯。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会希望我可以把我的价值观去带给别人， 嗯， 然后可以让他看到比较多不一样的想法或是新的观点。嗯、那对我来说，我做这件事情，那就是有价值的事情。我就是用我的生命的经验去影响他嘛、 嗯。 那他如果被我影响到了，那是不是他也怎么讲？有点像继承吗？或者是他就是带着我的想法，或是带着我的影响，再去影响给下一个人？ 嗯。 那这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这件事情。 嗯嗯， 对啊，所以，不敢说我可能未来的目标或者是我这一生的价值是什么，但是现阶段对我来说，用生命影响生命这件事情是一个，对我来说蛮重要也蛮有价值的事情。 嗯， 我觉得猜也或许为什么我会想要透过这样子的媒介去讲我想讲的事情。 嗯， 也或许我希望我可以影响更多人，当然不确定我的价值观是不是真的顶正确，只是可能有一些想说的话可以去分享给其他人这样子。 我有点忘记我有没有在曾经的集数说过，有时候你很喜欢一部电影，或是你很喜欢一段文字，不是因为他写的有多好，或者是音乐他唱的有多好听，旋律有多好。我觉得有时候是你在这段文字或者这部电影这首歌里面，你有看到有人跟你一样，我觉得是一种心灵相通。你只要在这世界某个角落有人跟你经历过一样的事情，就是你不是孤单的， 陪伴的一个概念啊。 对，虽然就是、 对你讲了，那我可能也觉得陪伴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嗯，希望在你的葬礼，他们是觉得他们曾经是被陪伴的。 对对对对、 okay. 这样讲了之后、哦、我好像也比较懂的、哦、我想要讲的是这个。 嗯， 因为必须老实说，其实在开麦之前我根本什么都没想。 你好老实哦，真老实。 因为就是真的你临时要去想这件事情不是那么，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欸、 嗯， 这不容易。对啊，但是有啦，后来就是透过我们这样 的对话， 嗯， 好像有大概比较对于自己的 所谓的价值吗，或者是所谓自己在意的事情有 更清楚了一点。 嗯， 对，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寻求就是找寻自我价值的游戏。所以其实我也蛮好奇听众朋友的三个人或三个故事，如果你们想分享给我们，可以寄 email 给我们，我们都有在简介里面写这样。 对，有我们的 gmail。 对，今天其实差不多先聊完三个人吧，然后 对，不然再讲下去可能又变三小时的史诗剧场。 我们可能就分三集，不是分三集，我们可能就分上下集这样。那今天就差不多先这样，然后后面剩下的故事，后面剩下的游戏，我们想想看要继续玩下去，或者我们讲一个相关的话题。 不一定啊，我们就想到就讲，反正我们就都走那种随便，很不是随便，很随性，很随性的 换个词差很多， 很随性的路线，对啊 ，OK， 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但我觉得至少今天 有点收获， 对，还是挺有收获的，因为我本来这一集没有抱什么太大的期待，毕竟我就是脑袋空空的， 没关系， 对啊，但你还是有带领我找到了些什么， 太好了， 这蛮重要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试着。就是想想看这件事情一定很难，因为我经历过。 我其实在这之前也有问过我身边的朋友，他们也说超难的。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你要把自己的人际关系去抽丝剥茧，然后精选出三个重要的人，那中间被舍弃的人，那需要多大的挣扎跟多大的就是考虑，才能最终做这个决定，真的不容易。 嗯， 对，所以大家努力的挣扎。思考看看吧， 然后再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 希望听到大家的分享。 嗯， 那我们之后还会再做下集吗？ 嗯，我们就大家看标题就知道了。如果这集被标成上，那就是有；如果没有被标成上，那就没有。 那就没有，就很任性，游戏也没有要玩完意思，就不管。 对， 就没有，我们就是只播一半，只玩一半， 好爽哦。好啦，那今天就先这样咯，要跟大家晚安拜拜。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话题 呀！再见啦， 下次见喽，拜拜。